ChinesePod.com 为奥运会做准备真不容易。 当然了，运动员的生活里只有训练。 他们真是太辛苦了。 是啊，我们看比赛轻松多了。